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26集。房门外的扇引声虽然使出了激将法，但并没有奏效，反而提醒了房内的杜艳丽。他随即回头就把房门反锁了，毕竟他不想在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身旁又睡了个善隐生。 艳丽，如果你真有什么问题，不要担心，我会帮你解决的， 我会让你舒服的。 反锁了房门还没能把善隐生轰走，杜艳丽只好回到门边把防盗链也扣上了，如此他才翻出了眼罩和耳塞，逐一戴上之后就舒舒服服地躺在了床上。 今天真的好累。 单隐生在门外拍了好一会儿门，房间里头也没有任何动静传出来，他推断杜艳丽是睡了，只好停下拍门的手，脑袋搭在门上傻傻地站了一会儿。 杜艳丽，不上床规则究竟是保护你还是保护我？当初签合同的时候，我的脑袋是被驴踢了吗？居然签了这么一个合同，现在还要想方设法的去改合同，估计说服不了杜艳丽改合同了，毕竟她太有原则。 一波三折的元旦假期终于结束，又到了繁忙的工作日，杜艳丽一如既往的早起，准备开展新一轮忙碌的工作。可是当他正要品尝早餐的时候，那吵杂的闹铃声也一如既往地响个不停。他抬头看了一眼二楼，内心顿时蒙上了淡淡的阴影。 那个善隐生， 想到这里，杜艳丽果断地把报纸搁在一边，然后加快了进食的速度，最终比平时早了20分钟就出了门。在他出门没多久，单隐生终于也被闹铃闹醒了，他有点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。其实他的作息早已随着与杜艳丽的同居而发生改变，他也渐渐地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。他打着哈欠洗了把脸，出了房间往下一看，只见有人正在收拾桌子。 是管家吗？ 楼下收拾桌子的人其实不是管家，是其他佣人罢了，但早就守候单隐生多时的管家此时却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。他恭恭敬敬地对单隐生说道： 单先生，您醒了，上午想吃什么？ 杜艳丽呢？ 啊，杜先生在5分钟之前就走了。 这个时间好像比他平时去上班的时间还要早啊。 懂得把握分寸的管家只是保持着微笑，但没有回应单隐生这个问题。单隐生只好作罢，吩咐管家来点豆浆油条什么的，然后就拨通了许牙的电话。 单总，怎么这么早呀？ 帮我查一下杜艳丽今天的行程。 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查得到杜总的行程呀？ 你之前不是做得很好吗？ 那都是杜总公布或者行程开始之后收集到的。 那你替我和他的秘书约个时间，看他什么时候有空，这样不就知道他的行程了吗？ 之前不是说不通过秘书约见吗？ 如果对方告诉你今天一天杜艳丽都没空，你就说我和杜艳丽是住同一间屋子的关系，通过他约杜艳丽只是走个流程，公事公办而已，明白吗？ 哦，明白。 回头我拍个杜艳丽家的客厅照片给你，如果他秘书不信，你就把照片发过去。啊，对了，这事你直接让他秘书自行安排，不要告诉杜艳丽。我知道你们秘书经常替老板做决定的，这事做好了，回头奖你半个月工资。 好的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单总，你的聪明才智怎么总是用在这些奇怪的地方呢？ 所谓老板一句话，员工跑断腿。许亚挂了电话后，就揣着无比复杂的心情拨通了杜艳里秘书的电话。 我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达成老板的要求呢？ 您好，请问您是？ 我去，我忘了现在几点了。 忙碌的工作让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，转眼就到了下班的时间。这天刚好是杜氏财团一位年轻中层员工的生日，整个部门都约好了一起庆祝，还专门邀请了下班后还在加班的杜艳里。杜艳里对于员工下班后的活动不干涉也不反对，当然也愿意挤出20分钟时间来参加。平常简约朴素的办公室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也做了些简单的装饰，挂了彩带，扎了气球，拉了横幅，还特意腾出一张桌子来摆放生日蛋糕。在众人的祝福声中，戴着生日帽子的寿星把蛋糕切开，并率先把当中最大最漂亮的那块装了起来，然后战战兢兢地走到杜艳里的身前，用如同上贡品一样的姿势把蛋糕递了过去。 杜总，吃蛋糕吧。 生日快乐。 谢谢杜总，杜总也要快快乐乐的。 杜艳里没有立刻把蛋糕吃了，他想拿到自己的办公室去，因为他还惦记着那堆未完成的工作呢。就在这时，神不知鬼不觉的单隐生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。 大家在过生日啊，怎么没有嗨起来啊？ 单隐生将手伸向杜艳里手中的蛋糕，卷起一大块奶油朝杜艳里的脸抹了上去。 你们过生日都不玩奶油大战吗？ 全场顿时陷入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呆滞地看着杜艳里和单隐生。杜艳里捧着蛋糕的手不由得颤抖了一下，正如他脑海里的神经猛地跳动一下，他没有看单隐生，而是扫视了在场的员工一眼。员工们一个个齐齐垂眼低头，无人敢与他对视。杜艳里这才转头看了单隐生，不自觉地抿了抿嘴角，然后拉着单隐生的胳膊往电梯走去。他想要先把人带回办公室再好好教训一番。单隐生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杜艳里，心里不禁有点慌，所以不敢再轻举妄动。杜艳里让他走他就走，无比的乖巧，生怕再生出什么事端来。杜艳里把单隐生拖到电梯前就松开了手，然后按下电梯上行键。等到电梯门一滑开，背后竟然传来了咔嚓一声快门响，站在电梯前的两人都不禁愣了愣。 不错，好大的胆，还是有不怕死的家伙的。 杜艳里的神经又跳了跳，他深吸一口气，回头看向众人。然而员工们一个个都继续低头装鹌鹑，似乎在说拿手机拍照什么的绝对不存在。杜艳里便拖着单隐生进了电梯。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，然后门砰的一声被狠狠关上。杜艳里神色沉沉，但他没有立即处理单隐生，而是径直走向了洗漱室，只因为脸上沾着的奶油实在是太难受了。被独自丢在办公室里的单隐生就这样直直地盯着杜艳里的背影，但心中却开始作起妖来。 反正都作死到这份上了，再作一作也不会死两回的。 不怕死的单隐生悠哉悠哉地走进了洗漱室，然后凑到了杜艳里的身旁，快速上前舔了一下对方的脸颊。 好甜。 杜艳里双手撑在洗脸台上，眼睛深深地盯着眼前这个作死的人。 看我干什么？我是说奶油很甜。 杜艳里收回了目光，继续清理脸上的奶油。冰凉的水泼在脸上，洗去脸上的粘稠，但还留有一丝蛋糕的油腻，让人心浮气躁。杜艳里没把脸彻底清洗干净，就板着脸关了水，把单隐生拖出了洗漱室。 靠，这家伙一定练过，怎么力气这么大？ 单隐生想要挣开杜艳里的束缚， 却发现只要对方认真起来，他就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，他只能成为木偶，任由杜艳里摆弄。他一两下就被杜艳里按在沙发上，对方正居高临下地盯着自己，这让他不由地紧张了起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